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吴云的小品文《妈妈的妈妈叫什么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播出唐诗地图。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《始至塞上》。 前些日子，上海小学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一篇叫《打我们花》的文章在收入课本时，原文的外婆改成了姥姥，结果竟然引起了巨大关注。深感意外的材料编纂者不得不把姥姥又改回外婆。那么姥姥和外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妈妈的妈妈到底该叫什么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吴云的小品文《妈妈的妈妈叫什么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教材编纂者把外婆改成姥姥的理由是，使用这本教材的小学生已经学过了外字和婆字，应该学习新的老字。话虽如此，不买账的成年人还是很多。有人说外婆的历史比姥姥悠久，该用外婆。有人说外婆姥姥都是方言，无非通行范围不同而已。有人打出了感情牌，说孩子从小管外祖母叫外婆，没法改口叫姥姥。也有人说改课本里的文字总得跟原作者打声招呼。总而言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外婆的大讨论就此展开。有人调侃，如果依照这教材的思路，所有外婆都得改成姥姥，那连锁餐厅外婆家要改成姥姥家，一下从糖醋排骨变成了烙饼卷熏肉，民谣小调外婆的澎湖湾成了姥姥的澎湖湾，温润的晚风都变得干燥了一些。至于狼外婆变成了狼姥姥，格林兄弟也说不上什么话，只好听之任之了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最后上海市教委和教材出版社就此事致歉，把课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，这一场外婆姥姥之争才算告一段落。争议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是余波仍在。全国人民一合计，第一次发现中国语言如此丰富，天南地北除了外婆和姥姥，竟然还有如此多种对外祖母的称呼。有学院派搬出了汉语方言地图集，显示在全国930个方言调查点，称呼外祖母的说法有六大类，63个小类之多。除了外婆、姥姥，还有叫外老、外奶、老娘、阿婆的，这些都好理解。但类似家婆、舅奶、婆婆、阿妈、细爹之类的称呼，外人如果望文生义，真会叫错。不仅外祖母的称呼丰富多样，外祖父的情况也是花团锦簇。除了外公、姥爷这样的称呼，还有外爷、外爹、舅公、公祖、家公、公公等等。看到这些称呼，第一感觉是五花八门，尤其是有些称呼还会与其他亲属称呼混淆，简直是一团乱麻。比如说阿爹，有些地方指岳父，有些地方指父亲，有些地方指祖父，有些地方指外祖父，有些地方指公公。而娘娘这个词，有的地方指母亲，有的地方指祖母，有的地方指外祖母，有的地方指叔母、伯母、姑母、姨母等等。另一方面，这些称呼又算得上乱中有序，称谓虽多，但无非是外公、婆、爹、娘几个字的排列组合， 而这些组成亲属称谓的基本成分都能在古代典籍中查到踪迹。 在超市门口吸引小朋友的摇摇车里，有一首地位无法撼动的洗脑金曲，妈妈的爸爸叫什么？妈妈的爸爸叫外公。妈妈的妈妈叫什么？妈妈的妈妈叫外婆。无论姥姥姥爷还是外公外婆，都是相当晚近的说法。那么古人怎么称呼妈妈的爸爸和妈妈的妈妈呢？对古代外祖父母称谓的记载，最早可以追溯到《尔雅·释亲》和《礼记·曲礼》中。比如《尔雅》中说，母之考为外王父，母之比为外王母，意思就是母亲的父亲叫外王父，母亲的母亲叫外王母。王有大的意思，和父亲的父亲叫王父，父亲的母亲叫王母，正好相对。其他关于外祖父外祖母称呼的记录，除了出现在小儿雅、方言、广雅等字典词书中，主要散见于各类古籍以及金石碑铭之中。专门搜集考证古代称谓的著作，后周卢变的称谓五卷可惜早已失传。后来清人梁章钜把古代称谓分门别类，汇萃成了32卷的称谓录一书，其中第三卷专门介绍了母之父母之母的称呼，其中收录了外王父外祖父外王母外祖母等古老而正式的称呼，也收录了不少保存在方言中的说法。比如说汉书里有岂常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，元稹诗中有扶床小女君先时应为谢谢似外翁，这里的大父外翁说的都是外祖父了。书中还记载河北和江南乡下管外祖父母叫家公家婆，用家取代外，乍一看很别扭，但如果了解北方人称呼母亲为家家，家公家婆的说法就容易理解多了。在英语、德语等欧洲语言中，并不像汉语这样区分父系的祖辈和母系的祖辈，无论祖父母还是外祖父母都用一个词表示，但在中国两者可谓泾渭分明，大概是因为更看重父系亲属的地位。在日常口语中，为了显示对外人的亲切，一般都称呼年长的长辈为爷爷奶奶，很少称之为外公外婆。市井居民要是拌起嘴来，往往会把对方称为儿子孙子，儿子称老子爷爷，以示地位高人一等，压人一头。不过这也有个例外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最爱对妖精自称外公，在山门外叫阵时动辄自称你孙外公来了，自称孙爷爷反而是极少数。最有趣的一段外公公案发生在朱子国，一位叫赛太岁的妖精夺走了朱子国的金圣宫娘娘，孙悟空打上门去自称我是朱子国拜请来的外公，妖精听说了不仅没有恼怒，反而恭恭敬敬地去请教娘娘认不认识朝中一位姓外的人，毕竟我想着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。娘娘也是有心捉弄，说只签字文上有句外授复训，想必就是此意。妖精听了高兴得要命，一连声说定是定是，打开门迎战孙悟空，朗声问道哪个是朱子国来的外公。孙悟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答应道先生叫我怎地。别管妖精难不难治，嘴上得先占尽便宜，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孙悟空为什么喜欢自称外公，这恐怕是个值得钻研的难解之谜。 读完了这篇有趣的妈妈的妈妈该叫什么，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引起这个话题的原文，李天芳的散文《打碗碗花》。离我家门前不远有一条水渠，水渠旁边有一块荒地，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石人石马怪模怪样地站在荒地上，因为无法耕种，那里便成了小草和野花的世界，也成了附近的孩子们的乐园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里的野花是那么灿烂，红的、蓝的、紫的，仿佛竞赛似的，一茬接一茬，终年不断。除非小区结冰了，雪花盖满了大地。有一次，我拉着外婆的手从水渠旁边经过，望见荒地上有一片粉白色的野花开得正旺， 走到近处，我才看清楚那花开得十分异样，粉中透红的花瓣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浅浅的小碗，碗底还滚动着露珠。多么新奇，多么有趣的花啊！我放开外婆的手，蹦着跳着要去摘，不想外婆急忙拉住我，连声说：“不能摘，不能摘，那是打碗碗花。”好怪的名字呀，我第一次听到它。谁摘了它，它就叫谁打破饭碗。外婆的话把我吓住了。花儿，有好看的和不怎么好看的，有鲜艳的和不怎么鲜艳的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专让人打破饭碗的花。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外婆，她脸上的神色是严肃的，郑重其事的。过了些时候，外婆的警告逐渐淡薄了，好奇心却强烈地鼓动着我，想要看看打碗碗花究竟是怎样让人打破饭碗的。 我背着外婆摘了一朵打碗碗花藏在衣兜里，吃饭的时候我端起碗一声不吭地嚼着饭，心里紧张极了，只怕手中的碗像变戏法似的骤然破裂了。直到一顿饭吃完，手里的碗仍旧安然无恙，连一条裂缝也没有，我才如释重负。这个重大的发现使我再也不肯听信外婆关于打碗碗花的话了。我可以坚信不疑地说，打碗碗花不打碗。但是我始终不明白，人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丑恶的名字加给它？要知道，它原是一种可爱的美丽的花。朋友们，听了这篇散文，我们忍不住被孩子一颗纯真美好的童心而打动，同时也真想知道，为什么这种可爱美丽的花被叫成打碗碗花呢？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《始至塞上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《始至塞上》。单车欲问边，蜀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后立，都护在燕然。唐玄宗开元25年，也就是公元737年，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大将崔希义领兵击败了进犯大唐的吐蕃军队。面对这次胜利，唐玄宗龙心大悦，特意派遣担任监察御史的王维出使凉州，一来是命他慰问军队，访察军情，同时也是借机将王维调任为河西节度使、幕府判官，将之前一再犯言直谏的他排挤出朝廷。怀着满腔愤懑之情的诗人被迫离开了都城长安。不过也正是在这次西行的路途之中，他目睹了沿途壮阔的风光，有感而发，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作品。诗中写道：我轻装简从地去边关慰问远征的将士，一路目睹了大唐辽阔的边塞，控制了蜀国，甚至已经越过了居延一带。我如同随风飘舞的蓬草一般飞过汉代的边塞，天空中的大雁